从前不一样，只是不想再有隐藏。只要这样靠着你的肩膀，就看什么都不想。星星啊， 天使魔鬼就在一起，爱是什么东西，有悲有情有喜，想要一把丢弃又想狠狠抱紧，爱是没有道理叫人摇摆不定，我的灵魂无法平静。 继续来听歌，这里是下一站回味，请欣赏费翔演唱的《难题》，高晓松带出的《模范情书》，邝美云演唱的《好男人的傻女人》。 我正在找一个心里，心里里面是个秘密，我不知道他在哪里。我正在找一个开始，开始也许也许是第一，但第一终究是你，我们

粉碎，等你来接。眼眶笑一点，掩饰我的不完全，不完美也因你的危险，我能体会比平常残忍一点。出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刘嘉玲和黎福辉演唱的《对爱不放心》，郑中基演唱的《半个我》，孙悦带出的《野火》。 小心，犹豫在矛盾情绪里。 你想隐瞒的秘密，要过我更多记忆，飞散在透明空气里，春意迷离。 爱是暧昧的东西，让我敏感又心急，稍纵即逝。什么我会对爱不放心，是自己还是别人的眼睛？如果够了真情，何不大胆惊喜，能敲开心门的人难追寻。为了什么我会对爱不放心， 是自己还是别人的眼睛？ 一起